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组织并指挥的普天堡战斗胜利80周年之际，全国妇女同盟工作人员从6月1号到6号进行了对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绩地的踏访行军。他们在开始踏访行军之前，向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献花束和花朵，鞠躬致敬。在踏访期间，妇女同盟工作人员进行了火线式宣传鼓动竞赛、抗日游击队员回忆录心得发表会等各种政治文化工作。